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

接受分手是一厢愚梦，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晨光，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长江日报发表，杭州一个学校规定开家长会私家车不得进学校。那学校领导呢就表示说哈，参加这次家长会的是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家长，平时呢会发现有一些家长开的卡车，有的开保时捷，还有骑电瓶车。那为了避免攀比呢，学校就规定开家长会的时候只允许电瓶车进入校园。那日前呢有2000多位家长到校参加家长会，1800多辆的电瓶车呢是整齐的停满了2个操场塑胶跑道以外的区域，场面非常的震撼啊。那么杭州的宁初实验学校呢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私家车不让进学校，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风景说，支持学校的规定，一律骑电瓶车进入校园，这是遏制有一些家长攀比炫富摆富的不正之风增长的有效方式。那更有甚者呢，有一些家长为了一次家长会借豪车穿名牌戴名表，这种虚荣心呢也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家长在孩子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什么特殊。陈光说，自行车可以进校园，其他车一律不能进，这是环保健康的理念。电瓶车也经常乱穿马路影响交通，是不是也不应该那么提倡呢？人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不能选择父母和家庭，生在家庭好的不一定就幸福，而生在条件差的家庭也不一定会痛苦。有豪车当然是不错，但家长用不着停满校园显摆，助长攀比之风。杭州学校的规定有道理。继续刷新微博。头条新闻发表，近日银川某个项目设计部的一名员工向领导申请去西安表白，并且呢在请假条上写道啊，表白成功请假3天，不成功5天。而令吃瓜群众比较羡慕的是，这样的请假理由竟然通过了，并且总经理还审批成功报销往返路费，另外奖励800元。那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刘一秋说，这公司在哪里啊，还招人吗？文艺旧情书说，这样的老板永远是别人家的老板。这样善解人意的老板我不敢奢求，平时能够正常准我假就行了。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点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这个世界是永远比你想的要更加精彩的，不要败给生活，趁你还有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做最想做的事儿，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请不要在最能吃苦的时候选择安逸，既然梦想成为那个别人无法企及的自我，那就应该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为了到达终点付出比别人无法企及的努力。相信有一天回顾现在的生活，你会认为今天的你是值得的。 学学你们的幼稚，妈妈和爸爸。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蕨菜、曲麻菜、金针、山芹菜、山韭花、哈拉海等20余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这个夏天，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969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宇阳，陪你听歌。刚看到一条消息让我觉得很震惊哈，就是英国牛津大学呢，有专家发现啊，人们的这个交际巅峰出现在25岁左右。因为这个时候呢，朋友的数量是最多的，之后啊，朋友数量就会开始下降，而到45岁的时候，朋友的数量会进入平台期，并且持续10年左右都是一个处于数量变化不大的期间。到了50岁之后呢，人们和子女的沟通会增加，所以说25岁之后朋友会越来越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啊。所以呢，我想这样的一条消息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珍惜那些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

在腹中，化一世中罪过，梦想成真，别想太多，以后就这样了，该不错。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看花、登山、戏水、跳长城、观夜景，在这个初夏，怀柔的每一处都美得如梦似幻。969旅行者今天带您来到山水怀柔，围绕雁西湖景区、大坝、日出东方、 APEC 周边、雁西湖北岸和水上栈道的雁西湖环线，全程13公里。雁西湖游船码头可以观看360度的全景。在范各庄村的东南入口，紧邻111国道附近，一道牌楼巍然屹立，四根酱紫色的立柱托起了三重屋顶，正中牌额金字榜书“烟城”两个大字。漫步古街，金灰色的屋舍院落，买卖商铺沿街排列，有名的铁匠铺、大车铺、 广盛祥，还有珠宝店、文房四宝店、小吃店等等。与北京的南锣鼓巷、成都的宽窄巷子，还有丽江的四方街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可这里是乡村，乡村的古街自有乡村古街的韵味，有青山遮掩下自在闲散的情致，还有寻幽怀旧的点点味道。而在此时，环游牡丹盛会围绕着八字主题文化、健康、运动和教育展开，千亩国色天香的牡丹园进入了盛花期，100多万株在亚洲堪称单片面积最大、花龄最长、数量最多的牡丹竞相绽放。牡丹园园区负责人周浩先生介绍说， 种花的人或者说喜欢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牡丹花期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芍药啊，芍药这个花也是这个也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在我们园子里边也有大片的这个芍药的这个品种啊。作为年轻人嘛，应该都知道这个像比如说草莓音乐节啊，这个一般是都在昌平、平谷这些地方举办。那这个平谷音乐节它是属于这种啊年轻人的这种时尚，包括各种音乐风格可能比较狂躁一些啊，深受这个年轻人的喜好。那我们打造的是什么呀？是打造这种啊牡丹的相对来说这种啊优雅的这种音乐和文化啊。那这个适合的年龄段呢，其实也是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啊，一是老人，也不是说老人吧，中老年人，就是年龄稍微的啊偏大一些的，包括带着孩子，因为这几天发现有很多带孩子来观赏啊游园的也非常的多啊。 怒放的牡丹向游客绽开了欢迎的笑脸，你可以俯下身子亲吻着牡丹花开的芳香，也可以在大片花丛中寻觅自己喜欢的颜色，追寻春天的脚步，留下一张张和牡丹的倩影。清晨一边呼吸着怀柔的清新空气，一边聆听着溪水和鸟鸣的声音，还有比这更惬意的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月光光我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朦胧海蓝蓝，月亮如水天空发光，心善良看着你睡得好甜好香，好梦无边我的天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上房，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你阵阵柔柔轻抚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